依家舊市，舊市真係好啲。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9:30至11:00，城寨舊市好啲。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。準時見啦！啊，不過呢個節目咧，歡迎大家封煙嘅，記得聽 live 啦。 Hello， 各位， 系大家好。 舊市好啲，又翻嚟見面啦。咁啊，第四集咯，我哋 系啊系啊。 咁啊，今日好特別，講一啲咧，我哋大家都會做嘅嘢就係、是、食物啦。咁啊，講食，但系講食之前咧，咁啊講下啲台務先啦。好嘛， 冇錯。 咁啊，首先咧要講講啦，亦都即係呼籲翻大家嗰、那個捐捐錢去呢、這個我哋 for 非洲孤兒，即係孤兒啲，係、啊、都孤兒嚟嗰啲，好似係嘅一個衫啦，咁我都經過上個禮拜嘅努力咧，咁都揾咗一啲衫翻嚟，不過就價錢貴一啲。咁我一路都 source 緊，希望盡量揾到啲咧，真係平靚正適合嘅。例如話負三度可以點著咯。咁、我覺得就係、希望盡量啦，做到一啲幫到人嘅事啦。 係，冇錯。 喂 ，Lisa， 喂，頭先閒談之中都知你嚇、啊、都會捐錢，即係呢度多謝你先，多謝你先，真係好感激，真係。 冇錯，因為我哋一路其實我一路我就有一個習慣咧，就係、是、我收到稿費啊，或者收到咩獎金咧，我都唔會落袋嘅。咁啊，所以好多人啊以為我走到上嚟網台做個想揾錢啊，寫嘢想揾錢，係啊係有錢收嘅，但係咧我啲錢咧就會我原本咧我有一個定捐俾就係學文思潮嘅，因為我係好支持黃之鋒嘅，咁啊呢次我就會喺阿黃之捐俾學文思潮裏面部分錢咧，都會捐出俾非洲嗰啲。 對住鏡頭，應承你，你捐少幾多俾嗰邊嘅，我幫你捐唔得。 唔係，唔好，唔使唔使， 一齊做啲嘢，我一齊做啲嘢，我都捐翻。 唔需要嘅， 其實我哋都會即係成日好。 因為我用我嘅稿費咧，我係一個好唔定時捐過去噶嘛，因為我同埋好少錢嘅啫。 唔緊要，咁仲好添，少錢， 好少錢就得噶啦。 咁好啦，咁啊，未講之前咧，未講正題之前咧，咁講翻一啲回應翻啲讀者啦。Leyland，OK，、okay? 原來咧譯音咧係即係原來叫做利咩利。 其實嗰只巴士啊， 係咯 ，Leyland 啊，係嗰只利蘭巴士啊。 係啊，我成日都即係唔知道點讀，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拼音係好差好差嘅。咁我見到佢咧，咁啊成日都好努力，今日咧放咗好多上面，多謝你先。咁啊，另外都有其他唔同嘅人都擺咗好多相啦，同埋都好多打氣嘅，都有個網友咧將你話啊海運嗰啲火車喺邊度嘅，俾埋地址你啊，睇下會。 係啊，有我去睇翻啊，睇翻。 即係呢個真係好感動啊，係嘛？ 我睇翻，但係又。唔係當日嗰啲，我睇嗰啲， 係嘛？ 我去睇翻唔係我嗰啲， 冇咗噶啦。不過都好多謝網友咁支持啦。咁嗱，其實咧唔係話淨係讚嘅，咁有啲嗱對小弟嘅一啲批評咧，咁我都要即係欣然接受，同埋咧都會即係一路改善翻，因為始終咧都有一啲我哋都冇乜經驗去做啲嘢。咁上個禮拜嘅網友啦，咁就話可能我對Teddy Roman 可能有少少嘅不敬，唔係不敬啊，即係佢覺得不敬添啦。咁經過Eddie Sir 嘅解釋啦，咁我今日咧其實都有翻少少補充嘅，少一啲時間。咁其實咧我未至於話Teddy Roman 嘅 best， 即係 die hard fans， 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嚟講咧。咁我今日專登咧翻公司都揾翻佢一啲 CD， 咁即係證明，喂，其實呢度十幾年噶啦買咗。 係。 咁另外就我都好記得佢玩嘅歌，例如話嗰年同阿 Sam 開個仔咧玩嗰只叫 Apache 嘅靜音樂。頭先我同 Eddie Sir 之前 ，Eddie Sir 仲同我哋一齊喺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正嘅。咁我非常，其實我自己本身咧係好中意一啲玩吉他 hero， 即係吉他 hero 嘅，即係 I mean 即係彈吉他好叻嘅人嘅。咁其實 Teddy Robin 係其中一個啦。 唔係咁啲網友咁留心咧，我哋好開心嘅，因為原來我發覺咧有啲網友咧係來自即係或者冇自滿啊，好似阿梁振英話頭。咁原來咧我發覺咧澳洲有啊，加拿大、美國，原來有一班係廣州。 咦？ 係啊，有幾位係廣州嘅。我同佢聯絡嘅時間，佢哋就話：你睇唔出我唔係香港人咧？我冇，因為我冇睇嘅。 咁但係佢話我聽你講廣州啲嘢講得幾好 嘅。 咁啊係㗎，其實廣州人咧好多嘢，廣州新一輩嘅廣州人同舊一輩廣州人講嘅嘢係唔同。 係唔同嘅，係啊。嗱咁啊，最後講啦，咁啊其實都俾張大家睇下相啦嚇，咁有相為證嘅。咁呢張相在座有個觀眾都同我一齊在場嘅，咁我都同阿 Teddy 都影過相。其實咧，我都想講翻，其實我真係絕無此意。其實調翻轉咧，我想話。點解嗰陣時啲人可以係咁唔注，即係唔係注視一個人嘅外表，而係真係聽佢歌？我係即係有個咁嘅同感，即係我係一個 double negative。咁不過咁，我自己就檢討就係話，因為咧我當咗聽眾係我啲 friend， 咁佢哋知道我嘅，但係其實咧你哋唔識我嘅，所以咧我第日講嘢咧要小心翻啲。 唔係我補充少少咧，主要就係年紀問題啊。 係， 因為我捧阿 Teddy 嘅時間咧，我得十六歲。 我未啊！ 我相信你都未出世。咁 我哋嘅感受唔同，我哋尖叫啊嗰、那個時代咧，係十六、十七歲嘅時間。咁到去到你哋，我比你大十年。咁你嗰時得六歲，到你十六歲嘅時間，阿 Taylor 已經係出嚟做鞋星啊，做成根本就睇翻佢演嘅嘢咧，你感受唔到。 唔係㗎，我嗰陣時我最記得咧，佢嗰套《英倫琵琶》同阿 Lam 喺個倫敦橋嗰度跑咧。我人生第一次去倫敦嗰時咧，我淨係喺嗰度咧帶住個 Walkman 一路聽邁步向前啦、啊，即係同一首歌咧，自己又喺度跑下咁樣。 咁、okay, 我哋 係啦，入翻正題啦，唔好講咁多呢啲啦。咁啊，今日講咧就食物。喂 ，Eddie Sir 話：喂，講食你都撒嬌喎、 啊。唔係唔係，其實我哋嗱，即係喺香港生活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就真係衣食住行。但係就係唯一可以由用好少錢去滿足自己，我相信係食嘅。咁 你細個食乜先？ 咁咪舉個例啊，車仔麵咁。 係係冇錯。 咁而家好流行食車仔麵。咁其實以前香港係有冇車仔麵有嘅？佢真係個推個車仔賣麵。當時咧，我記得我係小學嘅時間咧，早餐有，晏晝有，但係夜晚我就真係唔好覺。 有咩配料？ 夜晚可能咧就係賣餸啊，賣餸俾人住。我唔肯定，因為夜晚唔係我哋食。咁我記得嗰陣時咧，朝頭早我哋翻學咧就係、是、豆攣一個麵餅啦，豆攣一樣餸啦。就係咁啦，就粗有面啦。咁頭先阿大英問過我河粉啊、米粉，我記憶中嗰啲係貴嘢嚟㗎。 我嗰陣時就應該係七八歲到啦，咁嗰陣時1970几年啦，咁都食過車仔面，咁有米粉㗎嗰陣時，咁即係其實同而家啲配料差唔多嘅， 係 都拎嘅豬紅魚蛋韭菜啊， 數量而家少咯，即係而家嗰啲數即係呃，即係我哋真係成大碗嘅豬蛋。好啦，咁我哋你講到即係我講車仔麵開頭咧，就係其實我哋香港有以前有嘅，而家有嘅，其實唔係多，但係亦都唔係少。嗱，我舉個例雲吞麵啦，咁以前啲雲吞麵咧真係鮮蝦雲吞麵嘅喎。係。咁就 大勇細勇 啊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啊好多人問啦，大勇啊咁，其實咁嘅大勇細勇中勇咧，我就唔知道個勇係點嚟嘅。但係我所知咧就係、是、我最記得細勇咧就三粒雲吞，我哋當時係三毫子嘅。 係。 咁中勇咧就五粒雲吞就五毫子嘅。咁大勇咧七粒雲吞就七毫子嘅。 其實我聽過人講嘅，個勇者係用嘢嘅。 係。 佢即係嗰個音，咁就話細勇咧就話咧就話要嚟做咩咧？其實三粒雲吞再加少少面咧，其實好細嘅嘛。 係啊係啊係。 咁文記嗰啲咧，咁其實佢話咧就要嚟做咩咧？係要嚟響三即係 tea time 嘅。T-time 三點至四點嗰陣食嘅就頂住一肚，因為嗰陣時咧可能啲人咧體力勞動咧要出多啲嘢噶嘛，咁啊變咗我即係用字嘅。講開雲吞麵咧，我好記得嘅。我細個住牛頭角下村，咁啊好興一啲冷巷咧，即係最底嗰度咧，呢隔離咧有個冷巷嘅。咁我好記得啦，嗰陣時即係我哋話齋架車仔，咁整落去，咁咧我哋咧好開心噶啦。啲父母話：喂，食碗雲吞麵喎，咁點咧？攞個烹烹。即係攞個嗰啲 飯 係啦，咁啊，然之後落來買完翻嚟咁食嘅，咁啊好開心，係好好食喎！我哋話齋嗰陣時。 咁你講翻呢樣嘢咧，我又頭先我講推車仔啊，咁其實又有一個演變咧，即係我哋未講食之前，就講咗嗰啲所謂啲檔攤先啦咁啊。咁我記憶中咧，當年咧小販有好多推小販車啊，同埋擺檔賣嘢食嘅。咁我相信嗰個年代係要派片嘅，就是、派片嘅。咁以前咧就真係有小販管理隊嘅。咁真正管小販管理隊嘅樣咧，唔係而家咁喎，成個差人咁嘅，又腳掹啊又成啦。咁我就著曬軍裝嘅， 冇槍 嘅係。冇槍有棍嘅， 有棍。 嗱，跟住以前真係小販管理隊。咁我冇記錯要派片嘅，但係派片中咧就好處就話，譬如我哋認住邊個涼茶佬， 佢推出嘅涼茶咧，佢就賣足幾十年噶啦。即係我哋識佢已經賣咗好多年，即係話一路賣落賣涼茶啦。頭先我講車仔面啦，賣嗰啲所謂你而家 有冇菠蘿冰啊？嗰時 有個刨冰噶 菠蘿冰， 菠蘿冰同埋紅豆冰啊， 仲有嗰、那個 咁啊，另外咧，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、是我相信有啲網友都同我咁上一年紀都記，如果做我校友更加知啦。咁我記得當年咧，九龍仔咧，即係大眼東我讀大眼東官立小學嘅時間咧，有一個魷魚佬啊。咁呢位魷魚佬咧就係蠔賣蠔油魷魚啊。 哇，正啊！ 咁佢咧好靚啊，好好食嘅。咁以前咧佢就係擺喺我哋學校嘅後，我哋嘅前門，即係學校嘅前門，後門咧就喺大眼東嚟嘅。 嗯。 咁佢每日咧就會做兩轉嘅。咁我哋放學會出去咧就聽佢講故事啊。咁呢個好犀利㗎， 一雞兩米喎、 啊。係，咁通常我哋去到聽咧，聽到曬迷咧，咁佢拉曬啲 shock 㗎啦，噹噹噹噹噹，喂，咁你哋聽要俾要買嘢食先得㗎，咁 即係攞住筆教。 咁我哋嗰陣時係留啲錢嚟去嗰度買 嘢。喂，嗰陣時幾錢串啊？記唔記得？ 豆 鏈一毫嘅，豆鏈一毫貴價嘢嚟喎，油煙 係。未必，我哋嗰陣時未必係豆鏈一毫嘅。咁咧，我哋因為以前啊，嗱頭先你想講學校食嘢，我哋學校係好少喎，因為我哋讀小學啊嘛。咁我哋會留啲錢嚟買食。咁啊，到現在呢個魷魚佬咧喺南山村咧，我所知咧就好似話過咗身幾年啦。咁啊，魷魚佬啊，咁魷魚佬後屘就係因為香港要取締小販啊，就唔俾佢買咧。咁佢就搬咗上去南山村。咁而家據講咧就佢太太做。咁佢太太咧就係好後生啊， 得唔得？ 都我諗佢做得到嗰個味道嘅呢啲。秘所謂秘方咧，所謂秘方已經學得到。 喂，而家香港好食嘅魷魚啊，其實嗱，我呢次呢個節目咧，其實一為成功，二為弟子。我喺度咧就係想揾翻啲以前嘅嘢食嗰口味，睇下你有冇記住網友記住咧。如果你真係有啲咩消息嘅話咧，就記住 post 嘢上嚟。咁我記得咧，嗱，而家嚟講真係而家嘅魷魚啊，好食嘅話，好似講蠔油魷魚咧，就灣仔近住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英皇中心隔離咧有一檔巷仔嚟嘅、，OK 好食嘅，真係好食嘅。另外就係、是、嗱，以前咧如果住屯門有咧，咁有間叫貴記，咁食豆腐嘅，咁啊拉埋食呢啲咩？我哋話齋啲咖喱啊、豉油，即係嗰咩蠔油魷魚咧，係、超級好食嘅。你真係攞個豬仔包咧，攪埋啲汁咧，食一日㗎啦。 咁啊，我哋細個嘅時間咧就係、是，如果好多網友識我，就知道我好中意食炸兩嘅。好似炸兩啊，因為同梁振英冇關過啫。高慧賢都話我啊炸兩炸梁振英，我冇興趣炸佢。咁但係我係好中意食炸兩啊。食炸兩係我就幾歲大開始，就我屋企人即係啲粥鋪度食開我哋就咁啊。少少講少少炸兩嗰個故事就係、是，其實我哋成日叫炸兩咧，而家叫炸腸啊。咁呢個炸腸咧，佢就避開咗嗰個正宗啊。咁以前咧就炸一有炸兩嘅嗱，點為之炸一咧？炸一咧就係、是、一條油炸鬼，一條腸粉，卷一條腸粉，個好大碟嘅應該，咁啊叫炸一。咁啊炸兩咧就係、是、掹開條油炸鬼，就卷兩個腸粉，咁啊叫炸兩。 貴啲喎應該。 啊貴啲貴啲貴貴豆領啦，當然 你多咗嗰個粉皮。 係啊，多粉皮，咁咧就咁樣來源嘅，咁啊所以而家好多都唔寫炸兩，咁你問佢炸，我大膽講咧，而家唔係好多人答得到呢個問題，點解叫炸兩啊咁？咁啊就係咁啊，有炸一炸兩。 喂。但係嗰個油咧，即係睇落去咧黑掹掹咧，其實真係我諗萬年油真係走唔甩 嘅。嗱，我講咧，其實你唔好理佢都係㗎，呢個係問題。但係如果講香港衞生水平喺呢幾年係較為差嘅啫，一路以嚟咧香港做飲食咧，我個人覺得嗰、那個道德水平都好高嘅。 係呢、這個 好高嘅，因為我認識做飲食嘅都講咧，你食落口嘅你冇必要啊， 冇必要搞 啊。咁啊，你有咩想講以前嗰啲？ 其實咧，我自己細個咧，呢啲咁嘅零食咧、小食咧，仲有一種喎。你講嘅炸嘢咧，我諗起咧深水埗啦。每逢年初一至三咧，就唔知做咩咧，咁啊小販管理隊又好似眼開隻眼閉咁啊，咁啊一炸小販。其中有一種咧，我就真係求網友跪求網友話俾我知，而家喺邊度可以恆常食到嘅，就係、是、炸白魚蛋。咁我啊～頭先我都問阿 Eddie Sir 啦，你有冇見過呢只啊？你嗱，我而家放緊嘢上網啦，你試下。 其實咧，香港嘅一般街邊小食咧，我哋好鬼食嘅，大部分我都食過嘅、啊。但係我就唔中意嗰陣味，好腥嘅。 係。 好腥！我逢係咧，我就好得意啊！即係我譬如香港，我唔食臭豆腐嘅。 喂、 欸。係啊，我聞到嗰樣嘢唔好味嘅嘢，我就唔，我就好用味覺去取決嗰樣好唔好食嘅。 嗯哼。 咁啊，臭豆腐香港一嚿我都唔食嘅。 但我到台灣咧就一定食嘅。 嗱，頭先我講嗰只炸白魚蛋咧，仲有一個特色嘅喎。佢賣俾你嗰陣時咧，就揾張白紙，跟住咁卷卷個咁嘅嘢，咁樣兜住，咁拎住，咁然之後就擠一路筆落去，係咁炸啦。其實我覺得呢個咁嘅做法，其實我食落去啦，話齋有一啲叫做腥味咧，同埋加啲麵粉，喂，其實有幾難咧？點解我真係唔明點解？是好多人，我身邊好多人都揾緊呢樣嘢。 我講你啊，即係我又講翻，即係成日想當年咧。其實好多啲手，呢啲好多手藝嘢咧，係當年有啲人喺大陸落嚟， 係 落嚟做咗之後，而後生一代咧係唔去接嘅，因為有啲嘢咧，譬如我講咧，淨係剩魚蛋啫。 嗯。 咁你知唔知？好多人知唔知魚蛋真係用手去打啊？我哋成日話打魚蛋啊，即係唔係講鹹濕嘢先現在先啦。咁啊，真係打魚蛋呢個行業嘅。啲魚蛋而家用機打㗎，而家唔係用手打㗎啦。 係。 而家用全部機，而家打得冇咁實㗎。以前用牛丸同埋牛丸用腳添啊。我話咧牛丸啊，仲用腳去踩㗎。 講牛丸一陣先講。 好啦，咁咁啊魚蛋咧，所以打魚蛋用手打㗎。用手打咧，咁你又第一又辛苦，第二你用啲魚唔靚咧，你會打唔好靚。好啦，漸漸咧，你下一代咧就唔會再跟你做。但好，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，就係嗰啲我哋擔挑面啊，啊大佬你表演俾人睇有啫，你而家邊度請到人做啊？同埋你用啲擔挑，你知咩擔挑面啊？ 我真係 唔知啊！嗰啲人摁嘅，摁 哦，用個大髀摁 嘅，摁 嘅。我未見過真人做。 唔係，有機會你去深水埗嗰個，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做啦。而家喺深水埗喺嗰個永隆街嗰、那個嗰間唔知咩橋啊，佢係以前有擺過喺度摁過嘅，咁你摁嘅。咁但我冇記錯咧，澳門就一定有。 O、okay. K， 澳門有好啦，咁啊摁咧，咁你而家邊度摁咧？大佬，而家冚唪機制跌騰咁，咁即係我意思就話，而家嘅嘢食可能會冇當日咁好味，有傳統，但你睇得到。但頭先你講魚蛋嗰個魚咧，我懷疑咧就根本咧個成本同嗰個麥售價唔成對比咧，咁就會消失㗎啦。 嗱， 香港好多時都係咁啊。 魚蛋我有少少嚇，有少少稍為有少少認知啦。因為咧嗰陣時咧，我細個住咧，嗱，啱啱有個金毛飛咪俾人哋屈食溪前嗰個咧，嗰個叫井頭中村，就係細佬細個住嗰度啦。咁嗰度咧就有幾樣食物工場嘅，一個就湯豬，一個咧就係做咩咧？我隔離正正隔離咧就有一個叫做魚蛋啦，就係、是、你講呢啲魚蛋啦。咁嗰陣時我見到交啲咩魚咧，係一啲好長嗰啲魚啊。我從來唔知道叫咩名啊，好長嘅。咁細個見好多呢啲咁嘅。咁啊，同埋咧前嗰排咧，舊前幾年咧，呢、這個香港仔一間叫謝記咧，山東魚蛋，咁啊執咗啦。咁佢原來咧就話我唔係冇錢啊，生意我大假，而係我冇呢啲原材料啊。 係啊，同埋即係我所認識咧就係咁樣嚟嘅。漸漸咧，因為即係開始嗰啲原料啊，譬如你雞咁。用新鮮雞同雪藏雞同呢個叫做冰鮮雞咧，食嗰味道唔同啊嘛。咁你變咗為所以而家後生仔咧，我成日講即係咪倚老賣老仔。而家後生仔喺度好啊，有啲味精咧就好味咁，即係我見到佢哋好開心，因為咁其實我哋咧就食落啲質地嗰度咧係有問題。 嗱，好似我頭先我 post 張相咧，係嗰個豉油黃魚蛋咁啊，我唔知有冇打錯添啊，隻眼唔係咁好。呢隻魚蛋你放大去睇下嗰個 texture 咧，呢隻咧就係、是、我哋細個食嗰啲咧炸到大一大嘅魚蛋。而呢隻魚蛋咧，而家我唯一見過啊，即係可能你再冇有再網友再補充翻啦，我係見過喺元朗大橋街市有賣嘅啫。嗱、我咁爆咗就大鑊噶啦，俾人搶曬。 嗱唔係佢咁樣嘅，其實我知道你講，其實嘅魚蛋咧係有白魚蛋啦，有呢啲炸魚蛋啦。其實呢個豆腐類嚟嘅。 诶， 系啊，豆腐，啊、你喺豆腐铺咧，其实 系豆腐铺，啱， 即系豆腐类嚟， 芽菜啊，豆腐， 芽菜豆腐啊，咁你唔系嗱，但系问题咧就系而家成日我都成日讲嗰句啊，哇，你食个蛋挞，你深水埗就两蚊三蚊啫，哇，大佬超过6蚊7蚊嘅蛋挞，即系你令到人哋觉得哇，但系佢唔系咁贵唔得啊， 咁有啲租贵， 租贵同埋嗰个人工都系贵噶， 同埋你发唔发觉而家香港政府好似真系唔系好鼓励小贩噶嘛？係以前即係可能真係以前窮人多，變咗英國佬咧就會係都會係啊俾啲生路你行。 頭先我講咗一段啦，就係我細個嗰陣時啦，咁後屘咧就開始有對於小販咧停止發牌啦。咁但係後期咧，你有扎牌喺啲老人家嗰度，所以你都見好多炒栗子咪坐個老人街度嗰啲就係 坐隔離， 佢就坐喺隔離啊嘛。同埋你都賣衫啊。 但係而家呢啲牌係唔會續噶嘛，唔會續。好啦，其實政府有冇小販政策係有嘅，有，但係好遺憾地就係話，而家係冇一個，即係老實講，我曾經因為豆腐花伯伯同好多所謂民主派拗過交啊，咁唔好拗交，或者佢哋覺得我係官僚啊嗰樣，咁我係唔否認嘅，因為我認為咧，香港咧，即係我見咁多年，我行咗咁多年咧。有啲嘢係不應該係立亂放鬆嘅，但係調翻轉咧，譬如佢話今年過年每年嘅過年，俾佢喺桂林街、桂林夜市三日，嗱，我本人係贊成噶，我個人贊成，但係好遺憾地香港咧，你俾佢擺都冇用，佢冇特色啊，佢賣腸粉啊嗰啲嘢根本就唔需要係夜市食啊嘛，你明？譬如我哋點解我哋去台灣夜市，喂好特別喎，個炸大雞排咧係夜晚先出嚟炸，日頭冇嘅喎咁。或者甚至嗰啲臭豆腐，喂，都買唔到喎。嗱，呢個係夜即係做夜市，即係做小做攤販嘅分別啦。咁我哋唔能夠話啊，你俾佢擺，即係又講翻啲即係民生問題。最重要第一，佢冇特色。第二咧，漸漸你俾咗佢咧，嗱，我舉一個簡單例子。 易放難收。 易放難收。我舉個例子就係女人街。如果略為有知道女人街咧，佢唔係名正言順嘅黑社會。收，但系唔好忘記， 我唔信 包開檔包收檔嗰班人收幾多錢咧？唔係收幾多錢咧？點解你要俾錢佢開檔？點解俾錢收檔？美其名就係、是，我唔想自己推啊成，其實唔係嘅。 因為咁喎，阿 D Sir， 其實會唔會係呢種咧黑社會咧咁叫都叫做一啲叫潤滑劑，等有啲嘢做下，咁呢個係都係一個唔係辦法中嘅辦法咯。 但係你唔好忘記。你香港唔可以話容許咁樣，唔係容許咁樣做法噶嘛？ 明白。 咁好，但係問題咧就係，我覺得嚇，我覺得某個程度咧，香港係應該有少少本土嘅夜市，但係咧賣嘅品種咧，亦都係要好大考慮。 我就覺得咧，例如好似外國嗰啲啦，嗱頭先講呢個，我非常欣賞台灣做嗰啲夜市咧嘅個規模啊，我就試過有一個咧，響台北嘅咪馬化醫院隔離嗰度咧，有一個夜市，佢好特別嘅。我曾經數過，佢大約有50間到啦。啊，佢係得兩間係重複嘅啫啲嘢，其餘咧我哋話齋全部係唔同嘅。 嗱，我咁啊，本來唔係講台灣問題嘅，咁我講俾你聽，台灣夜市嗰、那個點解會有夜市咁樣出現咧？其實佢會一個檔口咧，佢係有一間店嘅。 嗯， 記住。佢哋唔係無恥放的咁就一直開嘅，唔得嘅。同埋佢哋要經當地嘅所謂啲地區咧嚟審視嘅。 嗯哼， 所以你覺得佢賣嘅嘢咧唔會話啊重複曬啊，哇成街都賣臭豆腐，對唔住唔會。 係冇錯。 咁啊點解咧？因為佢哋真係交咗俾地區裏邊咧，同好多時都係有其實 啲規管啊， 都係黑社，即係我哋唔好用黑社會啦，即係都係用一種組織嚟去控制。 社團 嗱，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、是呢、這個松山車站嗰個叫曉港夜市曉港夜市啊，曉河觀光夜市，佢咪嗰間廟嘅條街嚟噶嘛，係嗰間廟嗰個會嗰、那個組織嚟控制成條街，佢我用控制係錯咗或者就，但係佢係用嚟管理噶嘛。 但係喂，其實一個城市冇呢啲嘅話咧，即係其實好似喺我立場嚟講，我對呢個城市係冇興趣。即係我如果在座問好多城，即係去旅遊嘅人咧，即係你見到呢啲係即係冇乜生氣。其實呢啲先係落地嘛。我係好唔中意而家咧所有嘢咧都大集團化，例如話我成日去咩北京、上海啊啲咁樣。一模一樣嘅，沙華、Gucci、 康師傅、 康師傅，呢、這個咩真功夫啊， 真功夫， 仲有個叫李師傅添啊，見到嗰個 logo 嚇死你。 咁你又講呢個咧，講翻其實我哋香港有噶嘛，大地啊，廟街啊，我哋本身有呢個夜市食嘢呢樣嘢噶嘛。但係問題就係話後期演變到就係話可能係去咗第二個方向啦。我記得我嚇細路仔嘅時間咧，喺廟街咧。嗰條街咧，另嗱咁廟街兩段， 兩面 係 啊， 一段咧就係 廟近 近呢、這個郵局一邊啦，郵局呢邊就近呢、這個 尖沙咀， 近油麻地呢邊咧，呢邊好多食嘅， 係 豬骨粥啊，炒米粉啊，蜆 炒 蜆啊，煲仔飯啊，喺曬呢邊嘅，咁啊嗰陣時係好興旺嘅，同埋好抵食嘅， 而家都 係 啊， 咁問題咧就係話。其實呢啲係咪夜市呢？其實都係嘅。主要問題我哋成日就話， 見到台灣咁，我哋想咁樣，我就覺得有另外一樣講法咯。 嗯， 啊，譬如當年打地，而家講個碼頭嗰度，嗯，即係我哋好細個都有去過。咁，嗯，炒蜆啦，十蜆，即係所謂十蜆啊、絲襟啊咁諸如此類。但係而家做唔到咧，一定有佢嘅原因。 嗯， 主要其實就即、是、係我哋執人口水味，就因為土地問題，我冇理由俾你開個打地嗱。點解我點解會有即係唔益我係唔我講咗我唔講香港事嘅，嗯，但有一樣嘢咧係令人哋都好唔開心啊，就係、是、人哋蔡南都肯願意， 嗯， 你工聯會配合埋喺黃大仙搞一個墟，預備做小食嘅點，但係點解我唔知道係邊個搞翻邊個啦？咁其實呢啲咪構思咯，你台灣都係咁樣嚟嘅啫嘛， 喂，你咪官僚咯。 台灣都咁嚟嘅，唔係佢唔係生出嚟嗰個夜市記住，唔係生出嚟嘅。就算你去到外國，你睇到法國都係嘅，佢唔係生出嚟噶嘛。但係嗰個人喺個賣嗰樣嘢咧，係事實係租嚟聽，純粹 attractive 就因為吸引去買噶嘛。 不政府一定後面有推手，例如話好似新加坡咁啊，新加坡都有啲大排檔咧。 哦， 喂，咁我食過一個叫咩 Luton 盧頓 嗰個，喂，嗰個食咗個咖喱炒蟹，我到而家仲記得嘅喎。 佢咁樣佢就咁嘅。如果講到新加坡咧，就其實同香港好似嘅， 嗯， 但係佢咧就一個較為開放式，就是、真係，因為佢好怪啊。香港熟食就喺四樓嘅，新加坡熟食喺地下嘅，你要留意下。 係 個分別咧就係分別喺呢度，佢真係俾佢攤販，即係佢係願意開放個飲食俾佢做啊。香港唔係嘅，你嗰啲市政街市全部喺四樓嘅。 你知唔知我 啲熟食？ 我啲大陸朋友咧落咗嚟香港咧。佢第一件事話叫我唔好帶佢去啲餐廳食，你可唔可以帶去廟街食煲仔飯同食炒蜆啊？喂，即係我哋有陣時有啲嘢係補嚟嘅，同埋佢哋話啊，我最中意食咩咧？就是、街邊嗰啲小食嘅咧，魚蛋啊、豬皮啊啲咁啊，我係好中意點食嘅。但係即係有陣時咧，學以前有個邊個講，我唔記得咗，佢話我哋呢係舊茶跡咧， 嗯， 但我哋而家啲執事嘅人咧，就全部將呢啲茶跡咧係咁省曬佢。 因為咧，香港做唔做到呢我就唔，因為我唔係從政咧，我就會咁。如果真係要學嘅，台灣咪有一個好嘅榜樣俾你睇咯。你唔好以為台灣咁簡單啊，那個夜市嗰啲全部有人有工有鋪頭噶，佢哋唔係冇覺得或者佢有牌噶，佢真係做嗰樣嘢咧係要經當地審視，唔係話個個推架車。點解桂林夜市嗰度我冇參與嘅，因為我唔中意睇呢嘢，但我知道如果你有俾佢做嘅，不過預算我去睇過， 嗯， 賣腸粉啊。燒賣啊，嗰啲易食啊嘛，易賺啊嘛。 同埋而家 咁，但問題咧就話如果台灣就唔係噶嘛。你睇下每個夜市，我而家寫緊啦嚇，如果有留意我，我而家寫到去基隆啦咁，我一路會寫到，因為喺台灣夜市咧，我去過大概三十個度啦，二三十個。 喂，台灣好多夜市喎， 啊，總共有120多個啊嘛， 一百二十幾個。 咁個夜市有兩種咧，一種就係揾一集啦。我哋講下香港夜市同埋台嗱夜台灣夜市好得意嘅，台灣夜市咧有啲係禮拜六禮拜先開嘅。 嗯， 咁我哋啲球場啊，有啲係長期都開嘅。咁，嗯，我賣嘅嘢咧就唔同啦， 雞籮油啊、茄子啊， 係啊係啊， 乜都有得食。 唔係，總之你去嗰度咧，學你話頭咧，去到嗰食一檔咧，隨時第二檔冇嘅，咩青蛙嗰啲叫做咩啊？屙隻蛋嘅青蛙屙蛋啊，諸如此類咧，你去得一檔嘅啫，你冇第二檔嘅。 你知唔知啊？我都話落響北京同西安有一次咧，我食啲夜市咧，頭幾檔幾精彩嘅，跟住越行越唔對路。哇！點解檔檔一樣嘅？即係根本就係、是，如果夜市做到咁咧，我係寧願唔好做啦。 失敗㗎，失敗，因為你講起北京咧，咁我 黃虎井咯， 覺得我好似好識好多地方咁。咁黃虎井我食過三個時期嘅， 嗯， 一個時期真係擺街嘅。一個時期唔係兩個時期擺街嘅，而家縮咗埋去咁。 縮埋係冇錯， 縮埋已經失咗色啊！縮咗埋就變相咗係一個食街嘛 ，food 例如 food court 咁樣之類。係咁我第一次去黃虎井咧，就真係夠鐘咧就擺曬出嚟，就好冇規律嘅擺到。我第二次去咧就開始有規律啦，一排咁樣嘅。咁第三次就去到呢個咩啦？就咁唯一咧就係黃虎井，我記得咧最多人去食係食茄子嘅。係 茄子，係 我食就好低，因為我唔食嗰啲嘅。即係我食嘢咧就係、是，即係我係一個好其實好簡單嘅啫。聞到唔好味我唔食，見到個樣唔好我唔食。 翻嚟啦，轉頭翻嚟咧，我講下有啲唔同嘅夜市或者大排檔啦，大把嘢講啦。喂，陣間再嚟繼續舊事好啲。